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德胜门外大街马甸儿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东向西方向，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方向，以及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谢霆锋《异想天开》。 在这土北洋的沙漠里。 第14位，金莉李信一《很坚强》。 很健康，很健康，很健康，很健康。 第13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第12位，卢广仲几分之几。第11位，徐佳莹言不由衷。第10位，许嵩蝴蝶的时间。 爱是一盏烛火，明灭会有萤火。 第9位， SNH48 甜蜜盛典。第8位，孙燕姿风衣。 一张一张飞过的日记。 第7位，刘惜君如我。第6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5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 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第4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3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第2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本周冠军曲目五月天什么歌。 我们在想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没错，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就是目前华语乐坛的晴雨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昨天我们揭晓了第912期榜单的情况。大家好，我是小东，现在的时间呢是周日上午的10:03。对，由于清明假期的倒休呢，今天所有的人都在上班，没有关系，上班呢也可以来享受我们轻松的音乐。今天我们第一小时的节目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全球榜的六地主办电台，分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上海、广东以及我们北京方面的全球推荐歌曲。首先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来自于陈慧田 Orange 的这首歌，叫做《灿烂的前进》。 如果一定要让我遭遇，就当作是倒霉的演员。 局，总要参与失败几场戏。如果一定要让我遭遇，就当作是倒霉的演员。 2007年参加绝对 superstar 夺冠之后呢，这些年陈慧娴在家乡马来西亚有着很不错的发展，最近呢也主演了电视剧爱屋及乌，在马来西亚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她演唱的主题曲灿烂的前进。好，全球推荐，新加坡方面的推荐歌呢是来自于向阳的，这首歌叫做爱超给电。这位来自新加坡的90后创作歌手从06年开始发表英文专辑，16年参加了中国新歌声并获得了亚军，也正式进入了歌坛。接下来这首歌呢，爱超给电，视向阳在今年的2月底推出的全新单曲，我们来听听看。 像完美脸庞，占据我双眼，小宇宙为你悄然停留，超越时空，等着你，完美到我快死去，把全部的我给你。全部的爱，每分每夜每分每秒充满魔力。 Come on over here, you feel it, 每当你靠近世界与你选，爱情早给点一方便，点满爱火焰，让爱蔓延。 No简单爱却已经古董，怎么能抓住卡在喉咙我没法表达、hey! 一开口目瞪口呆， Don't know why I even try， 把全部的我给你，全部的爱，每分每夜每分每秒充满魔力。 Come on over here, you feel it, 每当你靠近世界与你选，爱情超级甜，一万遍浪漫魔术。 信件快飞上机。在乎外面那些是是非非，不是无所惧畏，不是为所欲为，我只是不想面对。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在翻山越岭山越岭的丛林，

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听到的是上海方面的推荐歌，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这是 Caroline 今年入行25年的纪念单曲之一，也是李荣浩为莫文蔚写的一首歌。那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广东方面，和韩红一时间一样，东山照野的这首《顶都岛》，就是普通话是点都得，也是在春节期间推出的单曲。那作为广东歌坛目前少有的立足本地的人气歌手，我们本周呢再度推荐，来听听这首《顶都岛》。 几多个客竖着拇指，点点结构满室生辉座椅，一番赞叹茶后舒心亦致，弹出多少快慰热心意，点心配对两份报纸，中西藏意每款精心构思，悉心布置人人也知意思，当中的意义可写满满的句子。来一种两言，听听他的故事，传递快乐记忆，想讲你知。就来一种两言，听听他的故事，仲有许多歌词坚守自知，全凭当初意志。 来自广东方面的东山少爷的这首《顶都岛》，时间是周日上午的10:44。稍事广告回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从912期榜单当中已经离榜的小榜歌。 天天天天唱坏笑声，笑声风暴满上，暖心丝丝透透，精点细节能让满足你想，踏出的快乐，这感觉要分享。两件，听听他的故事，传递快乐记忆，想讲你知。就来一种两件，听听他的故事，仲有许多曲子，一首支持。想要发达，先要懂豁达，幸福法则必须有它。你想点啊？嘿嘿，点都得，人都几得，点都得。熄电话，放低父母。 哟，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据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清明假期共接待游客120万人次。虽然受到天气的影响，今年赶上了气温最低的清明小长假，各时点在园游客量同比往年有所减少，但是市属公园中主推春景赏花及旅游热点的公园景区内，市民和游客游园热情不减。其中热门旅游景区如颐和园、北京动物园游客量较大，玉渊潭、北京植物园等春花潮涌的公园游客接待量也位列前茅。市属公园清明缅怀、节日民俗、踏青赏花、特色展览四大类30多项多为一体的假日游园活动联袂呈现，陪伴百万游客抚今追昔，在踏青赏花的同时参加传统文化活动。记者了解到，清明节前后到北京市属公园祭扫红色遗迹、缅怀革命烈士的游客有所增长，达到30万人。清明期间，市属公园内各祭扫纪念景区向前来参加祭扫活动的市民和团体提供讲解、举行纪念仪式、牌事导览等服务近百场次。除了室外踏青赏花、追思缅怀之外，室内展览和园林文化活动人气也很高。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结合春游特色，节日期间开展的民俗展示、主题纪念等多项清明传统节日主题游园文化活动也颇受市民和游客的青睐。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谢霆锋《异想天开》。 在征途飞扬的沙漠里。 第14位，金立李信一《很坚强》。 很健康，很健康，很健康，很健康。 第13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第12位，卢广仲《几分之几》。第11位，徐佳莹《言不由衷》。第10位，许嵩《蝴蝶的时间》。 爱是一盏烛火，明年会有萤火。 第9位， SNH48 《甜蜜盛典》。 见不知不觉。 第8位，孙燕姿《风衣》。 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 第7位，刘惜君《如我》。第6位，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5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 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第4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3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第2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本周冠军曲目五月天什么歌。 我们在绚烂的江湖。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0:35，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小东为大家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刚呢，我们在上一个时段关注了我们本周榜单的这个我们的合作电台的推荐全球推荐歌曲，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下榜歌。本周呢，在我们全球榜上有3首新歌上榜，分别是第14名李欣妮的《很坚强》，第10名许嵩的《蝴蝶的时间》，和第9名 SNH48 的《甜蜜盛典》。与此同时呢，也有3首歌退出了竞争的行列。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积累了11周榜龄啊， 好厉害啊，来自于李宇春的这首一趟。 万里乌云，两手空空，炙热少女，春天呐喊， 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枪，谁先笑场谁先投降，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侥幸踏破，身心滚烫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趟看看太阳， 这是我们之前全球榜的恒星歌积累十一周榜龄最好成绩第四位李宇春的一趟。那随着这首歌下榜呢，目前最长榜龄的歌曲属于了亚军张惠妹的《黎明带信》，进榜十个星期。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共有八个星期上榜时间，上周第十五名，本周离榜最好的成绩呢是第六位。我们来听啊 ，JW 王浩儿的这首《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有一心变淡，你路有忧。 享受一切美好。 Twins 和容祖儿呢，多年闺蜜终于有了专属合作的歌曲，这首《全副武装》啊，三个人在梦想当中呢，穿越到了一个电影乐园，开始一场活力音乐派对。好，用这样的方式呢，来纪念20年的不变友情。不过这首歌呢，在榜上却没有获得太好的成绩，仅2周便落榜，最好成绩呢，也只来到了第8位。好，那听过3首离榜歌之后呢，带来1首榜上歌，那这是本周的第8名啊，上周跌至了榜尾，本周前进6名，来听孙燕姿的《风衣》。 当时提不起那段沉痛的感情，后来进入话语，在脸上遍体，也想已经会淡去忘记。当时经不起你我情绪的暴雨，后来泪如一场风景，十年级的笔不知不觉地改写自己。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成贴一件防衣，感觉是什么漫无我包括你包括心，成长是个游戏，把曾经变如今，一个一个告别的声音，拼凑成贴一件黑色风衣，未来十分初期，有童话有爱情有对立，我去过的过去谁动心谁远行，把晴空的你搬进我的世界里，听歌暂时旅行，快乐与伤心以一场恋安静成自己，像候鸟飞去留下了一个笔记，我把太阳大声叫醒，海市甩醒，穿上风衣我推门出去，找寻星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榜上歌《风衣》。稍事广告回来，在今天第2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来关注2位啊，分别是邓紫棋和艾怡良他们的作品。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时间呢是10:45:59。好，下个整点回来呢，我们再会。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

第三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当黑夜问白天，灯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第二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本周冠军曲目，五月天，什么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小时呢，来到我们的本周风骚人物，我们一起来关注两位女性的创作歌手。首先是香港地区的邓紫棋，在没有登上我是歌手这个节目之前呢，邓紫棋在香港本土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16岁出道，那19岁呢就在红馆完成了5场个人演唱会。在香港呢，她的成名曲并不是《泡沫》，而是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Where Did You Go》，她的普通话版本叫做《写不完的温柔》。这首歌呢是选自她的第二张专辑，也是首张进军台湾地区的专辑，叫做《18 Plus》。 只不过太年轻，原来爱情就像是一首歌一样需要灵感，感觉变淡就写不完，不能勉强。可是有一种感受一直是绕在心头，最后我却开不了口，我的心在颤抖。 上的两首歌曲来自邓紫棋2009年进军台湾市场的专辑 18 Plus， 能驾驭粤语、普通话、英文，就语言一面来讲，让当时邓紫棋的定位不局限于香港地区。当然呢，她的语言优势在《我是歌手》上获得了验证。老牌这个摇滚歌手黄贯中的两场就被淘汰了，但是邓紫棋呢却是越战越勇，成为了当年的黑马。除了语言的优势，当然她的唱功呢在同年龄层呢也是出类拔萃的，加上风格比较偏欧美，深得90后00后的宠爱。下面一首歌呢，其实你听一下歌词，你就会发现是同曲不同词。这首歌叫做意式恋爱，其实它的旋律和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啊，学好语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出的同样是出自这张专辑另外一首抒情歌，叫做《回忆的沙漏》。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首婷珠作词、邓紫棋作曲并演唱的《回忆的沙漏》，作为一张进军台湾市场的专辑 18 Plus， 唱片当中呢做了一些微妙的平衡，普通话粤语平分秋色。他用英文的名字 Jam 命名呢，则是一首英文歌。那 GEM 它分别是这个英文单词 Get Everybody Moving 的缩写。他也希望个人的音乐呢是富有感染力的。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Jam。Everybody Moving， 来自于邓紫棋。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那我们这个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他2009年的作品。那个时候他刚刚18岁，在音乐上已经展现了对于复杂节奏、细腻情感、摇滚力道的驾驭能力。那这张呢叫做 18 Plus 呢，为他打开了台湾市场，但是却没有让他一鸣惊人。五年之后的电视节目我是歌手，他初登场呢就让他迎来了出头天。好，那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也是非常摇滚的，叫做我不懂爱。 出我的眼泪，电话在沉睡，没有你安慰。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日前，北京欢乐谷第十二届国际时尚文化节开幕。本届文化节围绕甜品总动员、运动嘉年华、动漫次元季、狂热盛夏趴四大主题，将街舞、动漫、跑酷、少儿科技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时尚元素和主题赛事活动融为一体，给游客带来别样的体验。近日，一带一路盛世中华2018年国泰郁金香命名四周年纪念展在中山公园桃花坞举办，抱枕沙发、群沙舞鞋、小楼门镜被五彩缤纷的郁金香包围，带给游客浓郁而温馨的异域风情。画展分为亚洲展区、荷兰展区、俄罗斯展区，共展出30个品种、5000株郁金香，展览将持续到4月底结束。2018第22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将于6月29号到7月2号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组委会将在2018年4月30号之前面向全国征集 logo 和吉祥物创新设计。此次软博会首次打造科技创新展区，将集中展示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成果。展区综合运用多种高科技成果，将利用全息 3D 技术与当代艺术空间手段，虚拟人物与现实场景结合，吸引参观者体验互动。由中国美术馆中华艺文基金会主办的驻时代篇章青年雕塑家作品展日前开展，28位参展雕塑艺术家每人提供了代表自己艺术水准的5件雕塑作品，在题材上主要是主题性创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谢霆锋《异想天开》。 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 第14位，金立李信一很坚强。 很健康，很健康，很健康，很健康。 第13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第12位，卢广仲几分之几。第11位，徐佳莹言不由衷。第10位，许嵩蝴蝶的时间。 爱是一盏烛火，明年会有萤火。 第9位， SNH48 甜蜜盛典。第8位，孙燕姿风衣。 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 第7位，刘惜君如我。第6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5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 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第4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3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当黑夜问白天，灯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第2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本周冠军曲目五月天什么歌。 我们在绚烂的江湖。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这里是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时间的是这周日上午的11点35分42秒。刚刚呢，我们在上个时段一起关注了邓紫棋2009年的专辑 18 Plus。下面呢，同样是借着内地选秀的复兴，让事业蒸蒸日上的女歌手，她就是来自于台湾地区的艾怡良。听到的呢是她2014年的专辑《大人情歌》当中的部分作品。首先我们要带出的是她与同门的金贵盛对唱的这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我们来听这首《大人情歌》。 头脑不停是欢喜该颤抖，我知道这次可能真的很不同，怎么抵挡不了想靠近你的冲动，我开始讨厌自己这么不洒脱。 想睡穿上洋装，我知道这

发太多变化，太多牵挂，简单一点不行吗？你的热情在哪？真的唱出来吧。 这世界真真假假，我不怕说出真心话，别拐弯抹角吧。这世界很大，我不怕唱出真心话，不要装聋作哑。这世界真真假假，我不怕说出真心话，别拐弯抹角吧。这世界很大，我不怕唱出真心话，对与错不装聋作哑。你和我和他都需要真心话。 真心话来自于艾怡良，和邓紫棋的经历有点类似啊，虽然唱功创作力都不错，但是呢缺乏了一点人气。从2010年台湾的超级偶像的冠军，13年中国最强音，14年中国好声音，在选秀比赛当中呢他展现出了不俗的唱功，但是选秀比赛并没让他大红大紫。2017年啊，爆冷夺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让他知名度大增。下面我们来听他所演唱的一首情歌，叫做如果从此。 之间隐形的默契，不提起关于你的话题，那熟悉曾离我而去的冰冷，又一次触痛我的心，闹剧忽然人潮将我吞没，像沉入海底，快要不能呼吸。如果从此不再爱过，谎言就不会再听说，日子平淡的过，回忆捉弄算什么？ 的可能习惯了

只有一些细微的撩动，例如我只是你的眼神与他不同，我走过你身边的角度与他不同，我开口跟你说话的时机与他不同，我用的词汇艰涩与他不同。不知道爱是什么，爱不爱你，多爱你，诸如此类的这些话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不要与我交谈，不要揣测过头，如果这些都如果对你来说不够隽永，那么欢迎来到我的闹钟，这里对爱没有解释，只有一些细微的撩动。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稍后北京乐广播带给大家的是小航为你主持的节奏驾到，小东跟你相约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我们华语榜当中再会喽。由衷，第十位，许嵩，蝴蝶的时间。 爱是一盏烛火，明年会有萤火。 第九位 ，SNH48，甜蜜盛典。第八位，孙燕姿，风衣。 一张一张飞过的日记。 第七位，刘惜君，如我。第六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五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第四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三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第二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本周冠军曲目，五月天，什么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听鸟雀呼情五月花，歌如春潮，